超过了爱的极限。 你想要的泰国都有， 泰国 跟团游泰。

spring has come again, a brand new morning. But for you and I, it's time to say goodbye. Slowly life away to for you and I, our love has slowly died. Through the years I know that our goodbye, remembering all the times inside my 该说的，该爱的，我都

成日记，哦吼吼，一定有些相遇，就好像是个雨季，只留几封信当证据。 管对着世界太懵懂，因为没有你。

难如登天，我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。心若倒雪，仍感谢天，我最美的发现。男人活只是表面，其实你心思细薄锦缎缠绵。日子久了就明白，纵然中我还是首选。我得承认，男人原是春花连天，我会有你处处留马颜面。我有几次心不在焉，将这话说得肤浅。男人原是春花连天，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。 我的勇敢，加你的 上了锁的